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延续了我们和大家谈到的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这是最近和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一直在关注的一个话题，也是想让我们更多的朋友啊去了解科技对于我们运动锻炼带来的这些影响，以及在我们的日常的健身活动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积极的作用。当然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印象很深啊，严老师指出了我的认识呢是比较肤浅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影响有多方面的， 对， 或者说叫更深远的是我没有看到的，也通过严老师的一些介绍我们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我们也发觉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一步一步的这种推进，再加上我们通过这些科学技术的研究让大家一步一步认识到了健康我们应该怎么去更好的保持它， 对 啊，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些对于健康的认识 对 也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是有了一些更先进的认识，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让我们一直保持啊对于运动健康这个持续的研究嘛。 对， 那当然我们当时在节目的最后的时候啊和大家就谈到过我们如何去认识科学技术和运动健身的关系，当时严老师也提到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医院做体检的时候所运用到的这些仪器， 对， 其实都是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最直观的享受，就是对于大家来说最直白的这些体检结果更加清晰明了了。当然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专业的体育运动队当中的这种科技的含量就更多更高了啊，因为他们所需要保障的这个人群是不一样的，是更加专业的一些竞技人才。那当然我们需要的是不断去突破人类的极限，让我们看到人类可以去创造更高更快更强的这些无限的可能。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去探讨运动健身和科技的关系。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要着重来谈一谈运动健身当中科学技术的应用类型了，是不是严老师？ 嗯，确实是这样子的孟莹。因为我们在上一次的内容当中呢我们讲了，我们讲的这个话题呢是运动健康与科学技术。 嗯， 那么首先呢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认识的问题，因为在人们对这个自然的认识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在生存的过程当中，科学与技术呢是相辅相成的。那么科学呢更多的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一个感受和结果，但是呢技术呢又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过程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那么有的时候呢认识领先于技术，有的时候呢技术呢返回来呢促进人们对这个事物的认识的深度不断的加大。所以呢就是说从一般的事物的发展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来讲呢，科学与技术呢总是相伴而行的。 对 啊，当然呢说到我们这个运动健身与科学技术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比较多的呢是从人们对健康的认识和对科学技术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我们讲的比较多一些。那么在这个背景底下呢，我们讲到在科学健身的过程当中，科学技术对它的帮助呢确实是巨大的。因为有一句在体育当中的名言呢，就是科技 实际上是在体育的这个背景底下，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示的窗口。 嗯， 也就是说很多运动竞赛过程当中它所使用的，比如说包括器械，包括运动的技术，包括运动会的转播， 嗯， 它实际上都是最新的科技， 对， 它在这上面的应用。 对、 啊、 就比如说我印象当中曾经在游泳界一直被大家所这个关注的这个鲨鱼皮， 对， 当时就是说这个科技的影响 产品 啊， 对， 对，把这个速度， 虽然后面被禁止使用， 对，但是当时的确是让这个游泳比赛的这个速度提高了很多、 嗯、对， 当然还有像比如说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游泳运动员的那个泳衣、 嗯嗯、 其实是非常非常紧的，他们想要穿上这个泳衣是需要 困难 队友去帮助的， 对， 就是我们普通人已经觉得泳衣有时候是挺紧的了、啊、 对， 但是对于游泳运动员来说他们的那个泳衣要比我们的还要再紧，但是他紧的这个原因或者目的呢，那是为了让他这个 就是有利于他发力， 对， 和保温， 以及让他在这个水中的这个线条更加流畅、 嗯、阻 力 更 小嘛、啊、 对对 对， 对，还有像这个滑冰运动员他们的服装其实也是有同样的这个 没有问题 意义在里面， 对， 对， 又或者说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转播的这种技术， 对， 对， 像以前的话我们大家看一个就普通的这个转播就觉得可以了，现在变成高清甚至还有更高清叫 4K 的这种技术，就是不断的在让我们感受到啊，这种竞技体育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观赏性是非常强的了。 那我想呢就是说您说到这个呢，你比如说上一周末的时候我去开会的时候正好我一个同学在总局啊，他就给我看了说你看杨老师，这是他们刚刚给我送过来的一个样品，就像咱们的保暖衣服似的、 嗯、 但是呢它是有可以控制温度的、 哦、自个儿控制温度， 对，它可以有一个那个调节器，就像是内衣似的，它可以把这个温度呢控制到你想要求的这个温度。 那这个是应用在什么地方？ 嗯，它这个实际上呢从它这个产品的角度来讲，它更容易激发这个肌肉的神经元，让肌肉呢参与到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啊、 有一种我随身背着一电热毯的感觉，就是自 己比你那个高级， 是是是，我只是把它想的或者说说的比较的通俗易懂一点，就是我这温度可以调节，但是又不是我们电热毯那么厚重，这个它本身它的这个材质就是已经很轻薄了， 对， 对， 然后它还能够给运动员带来这种就是可以自己来控制调节温度的这个作用。 没错，你比如说在竞技领域当中，你像他们从兴奋剂的检测来讲呢，它就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在一个比如说我们一个25×50的这个游泳池的这么一池子水里头，你滴一点一滴那个液体进去，它现在的检测技术就能给你查出来，它就是告诉你这么一点点的东西放在那么大的一池子水里头，它的这种检测技术就可以精确到可以把它检测出来的这个程度。当然兴奋剂的使用呢是在竞技体育当中呢，这是一个职业道德的问题，因为它绝对是违背了竞技体育的精神， 对， 它因为是改变了人的本能的一种更高更快，而是用了另外的一种技术，所以这个是绝对要禁止的， 对，就相当于是作弊了嘛，我们说的， 对， 对。所以这回过头来呢，就是说很多的科学技术呢，它首先是应用在了竞技体育当中， 对。 而现在有很多的时候呢，又从竞技体育呢转化到了健身的这个领域当中， 对，就是因为竞技体育当中我们看到了，哎，它的确是带来了这种很大的影响， 对 啊，那放在全民健身的这个层面上的时候，当然也会对它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 没错、 啊、给我们更多的参与运动的朋友一些这种科技上的影响，会让他们有更好的这个锻炼的 依据 或者说叫更积极的一个锻炼的效果， 对、 啊、 其实孟莹啊，你比如说我理解这个问题呢是这么一个概念、 嗯 啊、因为你运动员是人，普通的人也是人， 对， 其实从我们人的本身的构造来讲呢，没有什么这种质的差异的，都是一样的、 嗯、 比如说人的感官，你比如说我们有痛感，有嗅觉，有听觉啊，还有身体的各种各样的感觉，其实运动员有我们也有， 啊。那么我们在对一个事物的观察它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呢，当然一方面是我们的感觉，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其实运动员对运动的感觉有， 嗯， 我们普通人在运动过程当中，当身体在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感觉也有， 嗯， 啊，但是呢，人们对这个人体的认识，包括对生命体的认识呢，其实最早呢，它就是源于呢物理学和化学这样的大的最古老的学科。因为你比如说物理学呢，它用的就是声音、光和电， 嗯，对， 这种方式呢来认识我们这个自然界的，包括对人的认识。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在对生命认识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大量的应用了物理学的一些原理， 嗯， 啊，同时呢还有呢最古老的学科化学的原理。而用这些物理学的原理和化学的原理呢，对我们这个人的认识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把人的这些感官，他的这种感知程度呢，就像是踩高跷，我把我的腿的这个长度加长了， 嗯， 或者说呢，你比如说我们有望远镜，是把我们的视觉延长了。 看得更远， 你像上次我们讲的时候呢，比如说大夫的听诊器， 嗯， 啊，那你像现在医院里头最常用的一些 CT 啊 X 光呀，包括你像检查骨密度的金标准双能 X 射线，这些其实呢在我们医院就像刚才孟莹提到的各种各样体检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医学的器械都是利用了物理学的原理， 嗯， 那么像化学呢，就是说你像我们在生化这个学科当中呢，它最开始呢就是化学法。你比如说就像我们瓶瓶罐罐，说搞化学好像是瓶瓶罐罐的， 嗯， 但是这种瓶瓶罐罐它更多的时候呢是人工的一个操作的过程。所以它慢慢的比如说像在我们原来中学上课的时候，包括我们上本科的时候做这种实验呢，也都是用的烧杯试管， 嗯， 还有那种滴定的那个滴定管， 嗯， 啊，但是你像现在呢用的就是加液枪，它就是做成半机械式的了， 嗯， 所以你看这从化学的最原始的化学反应的这种方式，慢慢的呢它就把它固化到一个机器的这个装置当中， 嗯， 它就利用机器的这种操作呢来帮助人的这种操作，而提高了这个操作的精确程度。 对， 啊，再往后呢它就变成了光谱，就又变到了物理的这个层面上了。 对，就更加进步了， 啊，对。所以你看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医疗设备呢都是大量的运用了物理学和化学的这套方法， 嗯， 但是这个背后呢它很重要的就是刚才孟莹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感知也好，我们对一个事物的感知也好，从一个经验式的直观感觉变成了一个数字化的结果， 嗯， 那你想这个数字化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我们对这个事物的认识呢就更接近于了它的真实的这个状态， 嗯 啊，然后呢再接下来呢就是人们对这种获得数据以后把它再处理成我们能够比如说给它的一个结果的形式呢又有了非常大的程度的进展，所以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我们简单的一个经验的判断，它马上通过这套物理化学的方法它就可以给你非常快速的反馈，这样的话对我们在这个认识这个人的这个身体的任何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就变得呢更加的快速更加的精准。所以说呢在这个人们关注健康健身的过程当中呢， 嗯， 其实我们为什么常常讲到健身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自己的体检报告。 对， 你看体检报告当中呢很多用的都是最基本的这些测试的指标， 嗯， 所以你如果用这些指标的话呢你就可以呢比较精准的看到你的这个变化。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在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当然呢它有一些呢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的一些基本的方式和方法 那么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嗯、 循序渐进是第一位的。所以说呢，我们对自己信息的收集，然后对自己身体的健康状态的判断，然后呢再去做运动，你的安全系数就会很高。 对， 所以我们第一位呢是要对自己的了解。所以你看这些了解呢，仅仅是靠你自己的感觉是不够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当然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研究的成果呢，它对人的锻炼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安排具体的运动的内容呢，也是有了很清晰的指导性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嗯 啊，比如说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们常常提到的 FITT 啊，就是频率、时间、强度和内容。然后呢，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很多的人呢是希望呢提高心肺功能，然后呢有的人呢现在呢又希望呢不仅心肺功能提高，还需要提高肌肉的力量，而我们又特别强调老年人的肌肉的练习。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这些呢都是大量的研究呢，人们从传统的运动的这些速度力量呢，慢慢的从健身的角度呢更多的在关注心肺功能的问题，肌肉力量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再根据锻炼的原则，然后呢我们来去运动。而在运动过程当中呢，我们就需要呢及时的了解自己的各种身体数据的改变。 嗯 啊，回过头来呢，就是在这么多的我们健身的人群当中，从这种科学技术的应用的角度，比如说从我们学校来讲，它基本上就是两个大的情景。一个就是在实验室的条件下来看人的运动，比如说有跑台，有各种仪器设备，就在固定的这种运动负荷的情况下，我可以去了解人的运动的变化。另外一个呢，就像我们有很多的老师和同学跟着咱们国家的国家队也好，省队也好，跟着他们去训练， 嗯， 帮助教练员呢监测运动员的身体在运动过程当中的变化。 对 啊，你像这个呢就是应用，这是一种类型。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的话呢，前者呢就是我们每年的体检， 嗯， 后者呢比如说莫云你去做锻炼的时候，就像你上一周讲的，我运动前测一下，运动后呢我再测一下我自己的心率、 嗯、 感受一下我自己的主观感觉。你看这就是第一种类型。第二种类型呢，那就是我们在实际运动的过程当中，它是针对某一个方面我们去关注人体的。比如说从力学的角度，那就是我用力对不对。你像这个运动员在竞赛的过程当中，许多运动技术的解决呢，它都是从生物力学的角度，比如说他们举重的这种提拉上举，它怎么样能够省力而且功效是最好的。包括你像运动员呢，他像练球、铅球、标枪，他的出手的高度、出手的速度，还有标枪运行的轨迹、 嗯、 这些呢其实它都是力学类的。那你像我们生化和生理呢，其实在运动过程当中它更多的就像是大夫，住院大夫给这个住院病人每天要查房， 嗯， 经常呢要定期的测试一些身体的各项指标，然后他再给你重新的下医嘱。那你像在竞技体育当中呢，它有很多的是利用生理生化指标来控制训练过程的。当然我们在大众健身的过程当中呢，现在很难做到像专业运动员的这样用生理生化指标控制训练过程、 嗯、 但是呢我们可以利用我们体检的生理生化的指标， 对， 这样的话呢来看看我们自己的一些身体的各项指标的变化。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对照啊，只不过不是像这个专业的运动员一样，比如说像有严老师时刻陪伴在身边做这样的指标研究，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定期的， 对 啊，这种数据上的对比， 对， 这是我们可以去做的嘛， 对 啊，这是刚才您说的类型二。 最后一个类型呢，其实就是根据各种各样的运动项目的特点， 嗯， 那你像有篮球、有足球、有排球，还有田径各个项目。那你像我们有同学呢，在跟着这个运动队训练的过程当中，包括呢他们场间休息的时候喝的水都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呢给他配置，包括呢比如说足球的场间休息的时候给他做冷疗， 嗯， 就是用冷水泡脚 跑腿，这样的话呢来加快他的恢复的这个速度。所以呢这些呢就很多呢都是利用了一些现代的这种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帮助运动员在竞赛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始终保持一个好的体能状态。当他运动过程当中产生疲劳的时候呢能够让他的这个疲劳下降的速度，就是他的恢复的时间呢变得更短。那么这样的话呢一方面他有更饱满的竞技状态完成后续的比赛，同时呢也可以降低呢运动损伤的发生的几率。 嗯 啊，所以你像这些呢它都是有一些科学的保障措施呢在跟随着运动员的训练的全过程。那你像我们在大众健身的过程当中呢，你像国民体质的这个测试啊，它有很好的一套内容，同时呢还有标准的给出。那么这样的话呢像这种国民体质测试的这些结果呢它并没有特别高的测试的科技的这种仪器设备的要求，它就是大众化的一些，像我们有秒表有米尺啊，我们有一个适合的场地其实就可以。除了就是像这种专门的体育部门组织的这种国民体质的大型的测试，其实我们每个人呢也可以呢在自己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利用国民体质测试的这些方法指标和它的参数来作为我们自己健身过程当中呢我们身体发生变化的一个风向标。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呢也可以了解呢我们在健身过程当中呢身体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变化。那么换句话讲，这就使得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对我们身体的变化从一个直观的感觉上升到了一个数字的层面。 嗯，那我们刚才听到严老师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运动健身当中科学技术应用的类型。严老师也提到了这些类型的分类还是挺多样化的，有实验室运动现场环境之下的，还有不同学科力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类的，以及我们说的不同项目的这些类型，都可以体现出运动健身当中科学技术的应用。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还会继续和严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三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料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料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四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料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说一说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刚才严老师也提到了，现在的这些科技发展既可以应用到专业的运动训练当中，也可以放到我们的日常健身活动当中。 但是我们有很多大众健身过程当中的发烧友就接近于专业运动员了， 嗯， 所以有很多专业运动员用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呢也还是可以呢值得去借鉴的。你比如说我们实验室就接待过那种自行车的发烧友 啊， 来帮助他们做那个体能恢复的测试， 嗯， 他们非常愿意来啊，还帮他们做一些冷疗，看他们在这个疲劳的时候他的恢复是不是可以缩短这个恢复的时间，恢复的效果是不是可以加强。 嗯，我之前听到过有一些自行车骑行爱好者啊，他们要做这种骑行的一些测试吧，可以让他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啊，看一看他现在的这个骑行，比如说他人和车把的距离， 嗯， 还有他蹬的这个蹬速啊， 对， 以及他的一些这种身体状态都可以在这个实验室去做一个测试，然后去判定一下他是不是还有一些调节的空间， 对， 哎，以及他怎么做可以有更好的这个状态， 对， 啊，我当时就发觉，原来自行车骑行就是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当然这是一个我们今天说到的代表，就都可以做到这么精准，尤其它是针对于我个人每一个 对 骑行的爱好者，根据我这个自身的这个特点来去做出这样的一个有针对性的方案， 对 啊，让我们在锻炼，其实这个真的就是我们日常的锻炼了嘛，让我们在日常的这个锻炼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更好的收效。 没错，孟英，你讲这个我就想起一个，你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讲到马拉松， 嗯， 讲到马拉松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还会讲到马拉松比赛的过程当中一些出现意外的伤害事故，比如说猝死的这些情况。那么你像这种情况呢，其实在专业运动员当中呢发生的是几率是非常小的，更多的呢是发生在大众的参与马拉松比赛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这个大众的参与马拉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生这些问题的呢往往都是一些呢比较长时间的参与到马拉松这项运动的比如说发烧友。但是呢从这个参与到大众健身马拉松比赛的这些发烧友的这个群体当中呢，他实际上从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又缺少了像专业运动员在运动训练过程当中他的教练和科技保障的团队的支持。那么换句话讲，专业运动员也好，职业运动员也好，他实际上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他是有一个教练员团队的保障来确保他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能够把他的潜质呢充分的挖掘出来，且不说他在选材和长期的训练过程当中积累起来的这种运动的素养，他才能够保证呢在这个竞赛的过程当中呢他有更好的成绩。但是对于大众的参与到这个比如说马拉松运动的这个项目的这个群体当中呢，实际上他在这一部分呢是缺失的。那么在缺失的过程当中呢，他往往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又经过长期的这个训练所形成的这种运动感觉确实是存在的啊。可是呢这就等于是我们讲啊，运动对人所形成的影响的这种变化不是一次性的，它是长久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在长期的运动的过程当中可能身体的一些风险恰恰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点一点的蓄积起来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缺乏有专业运动员的那种科技保障团队的这个存在的前提下，作为发烧友来讲，无论你从参与运动的程度和运动训练的量来讲的话呢，可能又接近于专业运动员的这个程度，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往往呢就可能是潜在发生风险的风险点。 嗯 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儿就特别强调呢，就是对于比如说一些马拉松的爱好者，特别是发烧友，对于自行车骑行的爱好者，特别是发烧友，特别是在各个项目当中接近于那种半专业的这种水平的这些参与者来讲呢，其实我们更需要呢关注自己身体方方面面的一些指标的变化，可以 比如说有条件的可以到我们体育学院或者说专门的体育机构呢去做一些运动负荷的这个测试， 对， 这样的话呢来确保呢我们身体在运动过程当中既有你锻炼积累起来的好的运动竞技能力，同时呢又把运动当中的风险呢降到一个最低值。 嗯， 所以呢这就说在大众健身的过程当中呢确实呢是需要科技的保障， 对， 而且我想呢未来呢这个部分呢一定会越来越多的，因为有很多的在竞技领域运动运用的这些科技产品也在不断的呢深入到了大众健身的这个群体当中。 对， 我们呢可以看到很多呢像在竞技体育当中呢一些科技的应用啊，你比如说像我们在前一段呢在网上比较流行的就是两位花样滑冰的这个混双的选手啊，他们的一段比赛的视频呢、在网上是非常流行的，不仅他们做的动作特别的优美，而且音乐和动作的配合呢也是完美无缺的。像这种花样滑冰的运动员他们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呢，他是通过大量的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够产生的。我有一个学生呢他是在做那个机电的设备，也是一方面呢在医院当中呢做这方面的仪器的推广，同时呢在竞技领域当中呢也在大量的使用。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的这个测试机电的设备呢就像是最早我们那个计步器，孟云你有没有过、就是带别在腰上的 啊、见过见过、 啊、哎，就像那么大的一个小盒子，它可以呢贴在这个需要观察的肌肉群的位置， 就贴在运动员的 身体的位置，然后呢它让运动员呢来做各种运动，那么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它就可以把这个参与的肌肉的电变化的这个信息呢把它记录下来、啊、然后呢通过这种肌肉的发生在运动过程当中的参与程度而产生的肌肉的电流的这个变化，它再用一个物理波形的方式呢能够转换的变成直观的形式，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看到运动员在完成动作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肌肉参与它的这个程度，那么这是一个方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那么在一个运动动作完成的过程当中呢它从生物力学和解剖学的角度呢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也就是说你的技术动作是不是合理，你的肌肉参与度是不是够，那么这个就直接会影响到你动作完成的程度。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利用这种机电的可以记录肌肉参与的这个电变化的这个数据，他就分析呢这个运动员在训练过程当中是不是达到了这个技术动作所需要的要求、 哦、 啊， 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对，他需要哪些改进的地方、 哦、 这个就等于是我们作为教练员来讲的话呢能够看到的是他完成动作的情况，但是呢从一些细节上来讲，尤其是到了职业运动员，他们更多的扣的是细节的问题、因为作为职业运动员或者说高水平的专业运动员，比如说他们是经过选材又经过长期的训练，其实呢在运动员和运动员之间他们的身体条件是相对是最接近的， 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差别了、 所以呢你看从现在运动的角度来讲呢，它从最开始呢你的速度力量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从你的能量供应，再一个呢就从你的核心肌群，再一个呢就是从你的这个动力链，最后呢你像我们现在学校很多老师在研究身体功能，现在呢人们讲的是什么呢，运动表现力。那么运动表现力呢实际上它就不单纯是我讲的这个身体的生物学的这一条链条，它里头含有了比如说 心理 还有他对音乐的理解，他对这个运动的理解，还有呢他在比赛过程当中呢他的心态。 你比如说我和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永远没有战胜过你，那我心里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呢，是永远处于劣势的。 嗯， 啊，然后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又会求胜心切。 嗯， 所以他在比赛的时候呢，往往就会由于心理的缘故而导致身体不能够放松下来。 嗯， 那么不能够放松下来呢，他动作就不能够很舒展。 嗯， 很协调，所以呢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你比如说有的运动员，你像我有同学他们做教练，他就讲有的运动员就是比赛型的， 是别说运动员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考试也说嘛， 有 的人 就是训练型的， 对，有的人 训练的表现的特别好， 日常的这个每一次的答题啊，这种小的模拟考都没有问题，但一遇到大考就崩了。 对， 其实就和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类型的选手是一样的。那当然刚才我们听严老师和大家介绍到的这个啊，就是再次印证了在我们的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科技能够带来的这个影响的确是非常巨大的，它在竞技运动员的身上给他们带来的这个影响啊，可以说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嘛，让他们不断的去刷新人类的一个极限，给我们带来在观赏这些竞技比赛的时候更愉悦的一些享受。但是至于我们普通的健身爱好者来说的话呢，这种科技的影响它也是在逐步渗透的，而且是通过这些竞技运动员他们的一些成功的案例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健身活动当中很重要的体现。 你比如说在医院里头，他那个物理治疗他就要看你肌肉参与度。 对，但是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啊，自己的这种比如说心态上的调节，运动表现力上的这些方面，其实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影响我觉得反而不会体现的那么多。这个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自身的一些，尤其这个我觉得是心理上的因素占的会比较多一些。就像我们刚才一直说的嘛，这个高科技已经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了。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大型的赛事当中啊，这种高科技其实至于一起参加比赛的这些选手来说，大家的我们说叫硬件的措施已经算都是保障到了一个最好的程度，但是为什么还是会有的人表现得好，有的人表现得不好，这个就跟我们的心理或者像您刚才说的运动表现力有很大的关系了。 没错， 那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去谈一谈吧，这个运动我们又该如何去认识它。 如何认识运动呢？它里头呢包含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嗯 啊，因为你比如说人的运动，不管是你走也好跑也好，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外在的 表现 啊，但是它的背后呢，它蕴含着，如果我们从体育锻炼的角度来讲呢，它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 嗯 啊，一个呢就是关于健康的我们对它的理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运动对健康可以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这个作用。 嗯 啊，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不同的人呢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他想达到的目的呢是不一样的， 或者说叫不同的追求是吗？ 对， 就是我运动的目的是什么。 对，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对，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讲，比如说从健康我们讲有四个维度， 嗯， 那么从运动的角度来讲呢，可能它相对应的也可以满足这四个维度的需求。比如说运动可以促进身体功能的提高，那么运动呢可以调节心理，运动呢可以改善人际关系，运动呢可以促进正确的一个价值观的形成。 也就是说虽然我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追求，但是我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这些多角度的体现。 多角度的体现呢，其实这是我们讲的一个理想化的状态。 嗯， 孟莹啊， 嗯， 你的运动比如说你运动过程当中你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你上大学的时候，你最开始工作的时候，到你现在有了孩子以后，你的运动的目的会有没有什么一些相同的或者说不同的。 严老师您这一下问了我好几个时间段的，还得让我先回忆一下我以为您就问我一个目的。 那我就问一个就行了，那我就问一个吧。 目的肯定就是减肥啊，这亘古不变啊，大家我觉得只要说起运动啊我为了减肥，当然现在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在里面啊，那比如说我希望我的身体更好。 对， 这样的话我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去工作，去照顾家庭。 对， 就是可能和我最先开始的那个初衷只想着比较单纯的一个这个减肥的想法， 对， 是不一样了啊。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众健身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多可能嘉宾也来说过，我们可以看到傍晚小区很多人出来散步， 嗯 啊，我们讲呢动则有益，其实从维护健康的角度一点都没错， 嗯， 但是如果从体育运动的角度来讲呢，它确实又是不够的。 嗯， 比如说散步我们可能解决的就是一个心理上的快乐的问题，或者说人际的沟通的问题。 对， 但是呢我如果想减肥 或者促进身体功能提高的话， 或者说我想促进身体功能提高的话呢，很显然你这种散步呢 是起不到什么作用， 就起不到什么作用的。所以你看我们在理解这个如何理解运动的时候呢，这里头既有一个怎么去看这个运动的问题， 嗯， 那么只要动我们就可以把它视作为是运动， 嗯 啊，但是呢你要把它看作为是体育运动，可能它就不单纯是一个身体活动的问题了。 对 啊，所以它一定是有目的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 嗯， 可持续的。所以这样的话呢，这就是说我们如何认识这个运动的话呢，首先呢就是源自于我们对健康和运动的认识，但是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可能对这个运动和我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呢是可以不一样的。 对，我也和曾经的自己有一些变化嘛。 啊，对啊， 这是很正常的。 这个时候你比如说像到我现在，你比如说我现在的膝关节有的时候觉得就不舒服了， 嗯， 那我就要关注我的膝关节的退行性改变的问题啊。那我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可能除了保持我的心肺功能和体重这个部分以外呢，我就要特别注意我的下肢关节的肌肉的练习，这样的话呢来确保我的行走 嗯 不受到影响，嗯，所以呢这个如何认识运动呢，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都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呢来做这件事情的。 嗯，对，嗯，那当然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的这个运动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自身状态，自己的自身特点，我们找到合适的运动方式， 嗯， 但是前提呢运动它一定也是有一些我们需要遵循的原则的。那从这个角度严老师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对，其实说到这个运动的原则呢，它首先是源自于我们身体的本身它的生物学特点而发生的。所以你比如说这些所有的原则我个人理解呢它都是源自于人体的两组概念， 嗯， 一组概念就是应激和适应， 嗯， 另外一个概念呢就是人的稳态， 嗯， 我们讲学术点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能够保持身体内秩序的稳定啊，这两个方面。那么因为前一者呢就是我们身体在应对外部的变化的时候呢是身体它可以做出来的反应，你比如说同样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和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在跑一个一千米的时候可能运动员很轻松，那么我们就会很累啊，那你比如说我们走就会比跑要轻松， 嗯， 这就是人的一种对运动的刺激所产生的应激反应。但是如果你能够坚持去做一些同类型的运动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就会变得轻松啊，这就是人的一种适应性的改变啊。那么再接下来呢就说你如果在接受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是可以做出相应的反应，但是呢有的人在做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很轻松，而有的人在做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觉得很累。所以这就说每个人呢能够应对这个运动带来的刺激所发生的变化呢是有限度的，而这个有限度呢是身体控制身体的这种活动能力的能力所导致的，所以这就是稳态。 嗯 啊，所以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呢很多的运动的原则是由此而产生的，比如说循序渐进。这个循序渐进呢就是说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要让身体呢一步一步的适应这个运动所带来的变化，这就是我们讲的要上台阶而不是要爬坡， 嗯 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讲运动呢比如说要持之以恒啊，那么这个持之以恒呢就是这个运动呢反复的刺激呢人体就会发生适应性的 改变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要注重呢个性化， 嗯 啊，要注意运动的安全的问题，因为每个人身体能够对运动所产生的刺激的应对能力呢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特别强调的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和我们自己的过去去比， 嗯 啊，然后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有自己的身体的各种状况的现实的条件，所以我们一定呢要注意自身的这个情况来去做运动，而不能够呢跟着别人的节奏去做运动。 对，哪怕我们在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个运动的目的上，我们都是跟曾经的自己会有变化，更何况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更是需要不断的去关注自己身体上的这些变化。 对， 我们既去调整自己的运动目的，同样要进行调整的还有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的这些计划。 对， 当然了，运动是良药，其实这句话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曾经很多次的和大家提到过啊， 嗯， 这个认识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也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 对， 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认识啊，大家也不要把它就矫枉过正了，一听说运动是良药，那好，我就可以日常不用再去吃一些比如说我身体当中需要服用的一些必备的药物， 对， 就一味的指着运动了，这肯定也是一个不正确的想法吗？ 确实是这样的。 嗯， 因为最近呢我也看到一些报道，特别是老年人啊，他有的时候呢，一方面老年人特别关注自己的健康， 对， 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又很容易听信一些传言，然后呢相信这个传言啊，而相信这个传言的背后呢，因为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呢，如果我们身体产生到某种状态需要通过医疗的方式去治疗的话呢，我们必须尊重医嘱， 嗯， 该吃的药呢一定要去吃， 对，坚持， 啊，所以你看从运动处方的角度来讲，第一个环节就是大夫对你的身体状态要做出一个判断， 嗯， 第二步呢才是你的运动能力的一个判断，第三步才是你的运动的实施的这个过程来维护你的健康。所以呢，运动是良药也好，运动是良医也好，这个概念的提出呢，我想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把运动这个工具呢用好。 对， 因为我们讲运动它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你用不好的话呢，反而呢是会出问题的。但是呢运动它不能够替代药物。 对， 运动对我们人体来讲呢，一方面呢是它是起到一个预防和提高体质的这个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在我们生活的过程当中，即便是我们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疾病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呢运动呢实际上对我们治疗对这个疾病的缓解和治愈的这个作用来讲呢，它也是存在的。 对， 所以说呢，运动是良药也好，运动是良医也好，这就是我们要合理的、科学的把这个运动呢运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 其实我们都是可以根据呢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和身体的健康的这个状态呢，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运动选择。 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个运动健身与科技这样的一个话题，和大家又继续引申去谈到了我们如何去认识运动。当然我们也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继续去和大家关注啊这个健身运动的一些效应。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